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中心成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昌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首先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李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张大夫一块来聊聊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的哈，心脏的搭桥手术。其实我们老百姓听到搭桥的时候，往往会和支架混在一块来听哈。支架有人说是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就像水管子一样给撑起来，那搭桥可以理解为是另辟蹊径吗？ 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搭桥在专业术语叫做旁路移植，就是说你这一条血管堵了以后，然后我架一个血管，从其他地方来一个血管，然后在这个狭窄的远端，这个血流通过这个桥然后流过去，那你原来的狭窄的血管就不用再处理了。 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们早高峰的路上啊，前方路堵了，然后我们这儿临时建了一座立交桥，然后把这个堵这个路跨过去。 对对，您这个形容非常的形象。 其实我们是做了另外一个路哈，就是堵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堵躲过去了。 对对对。 那您跟我们说说一般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搭桥呢？就是他的适应症，因为我们有时候听到这个人说心脏不好了哈，说能不能做支架，然后支架不行了才做搭桥，这样的说法对吗？ 这样的说法一定程度上是有它的正确性，但也不完全对。因为现在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这个叫什么搭桥或者是支架适用哪一样的病人。主要是我们心脏上有一个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它其实是来供应我们心脏本身的血流的，因为心脏不停的在运动，在收缩，那么它自己需要血液来供应它，然后这个来供应它这个血管就叫做冠状动脉。对，冠状动脉到了一定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所谓的三高，慢慢的进展，然后血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斑块，然后血管会堵塞，在堵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心脏就会缺血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心肌缺血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那就需要做血运重建了。 这叫血运重建。 对，就是要把血重新给打通。那么这种就是，然后有两种选择，一种叫做支架，一种叫做搭桥。一般来讲呢，支架适合于比较局限的病变或者是比较简单的病变，那搭桥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病变或者是支架解决不了的病变。所以说这个您之前说的这个说法一定程度还是正确的。 就是有一些解决不了的可能会用搭桥，是吧？ 可能用搭桥。 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冠状动脉啊，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对 吧？ 对， 这些我们在检查体检当中也经常会听到。这是不是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血管里边可能就是首先堵塞的东西多一些，是吧？ 对，就是把心脏比如一个房间的话，那么心脏有很多的结构，这个房间的墙壁就是我们的心肌，这个门，这个房间的门就像我们的瓣膜一样，那么这个心脏的这些水管子，可能就像我们心脏的血管， 血管啊， 然后房间的电路可能就像我们这个心率、起搏这种信号一样。那么这个血管堵了以后，那就心脏就没有血了， 没有血了啊。 对，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做一些侵入性的、创伤性的一些治疗方法。 下回有机会再请张大夫给我们讲讲这个房子啊，据说是一两室两厅的房子。 对对对，两室两厅的房子， 对吧？ 对对， 这个门， 两个新房，两个新室， 两个新房，两个新室啊。 对对对， 这个经常会，比如说门有一些问题哈， 没有问题，就是瓣膜有问题， 瓣膜有问题哈。 对对对， 这个下回再讲。今天咱们主要讲这个支架，这个和这个搭桥，主要是搭桥哈。刚才提到了支架，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心内科的大夫说哈，这个比如说到堵了90%了，做这个支架效果还是挺明显的。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它是支架解决不了的？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搭桥呢？ 支架解决不了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比如说我在一条血管上有很多处的狭窄， 好几处是吧？ 对，那它不是一个局限性的，就我一条血管只有一个狭窄，可能70%、80%、90%，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就适合于做支架治疗。因为你解决了这一个以后，这整个通路就通掉了 啊。 对，但如果说在一条血管上有很多的地方有狭窄，比如三五处， 那么有可能你就要 放 三到 五 个支 架 在一条血管上，这是第一。第二，有些在分叉的地方，比如说我一条主路，然后它有分叉分走了，这样时候在这个分叉地方，如果你放个支架的话，它有可能你把这条路给打通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支架就把这另外一条给闭上了， 然后就堵上了，是吧？ 这种就不太合适。另外一个在就是说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血管，比如说我们叫左主干的病变，那这种情况下目前来讲还是推荐搭桥，因为在做支架过程当中它的风险会非常大。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钙化比较严重的，那你做不了支架，那被迫你就只得做搭桥， 只能做搭桥，是吧？因为这还跟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 对对对， 说到这个搭桥手术，很多人也充满好奇，正好我们今天请您来哈，跟我们来讲讲这个搭桥手术到底怎么来做。据说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选一段这个血管来缝在心脏上，据说是这样说的，这样说法对吗？ 缝在心脏上说也没有错，但是说的不准确， 不准确， 不准确。搭桥其实大部分病人90%以上的病人，他是三个血管都有问题。 哦，就是一般有病就是基本上心脏 三个血管 都 有问题，我们叫三支病变。而且三支病变比较严重，那么往往搭桥的就不是一根两根了，可能要搭3到4根，甚至5根，甚至更多。那么首先我们要这个桥从哪里来？ 对， 这个桥这个材料从哪里取？那么有两种材料，一种叫动脉材料，那一种叫静脉材料，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动脉血管和硬脉血管。 对，动脉血管主要是我们胸廓，左边胸廓有一个叫乳类动脉，那么我们在胸廓里头看不见，在做手术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给游离下来，这个动脉血管的质量是最好的，所以它搭在我们最重要的血管上面，叫前浆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最好的一个血管，也是最重要的血管，效果远期效果是最好的。那么还要搭其他的血管，我们就选择相对次一点的血管，就是静脉血管。静脉血管主要是腿，我们叫大隐静脉，就是我们两条腿上的这个血管 取出来啊。 对对对，这最经典的一个治疗方法。那当然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然后我们可以取双侧的乳类动脉，就左边的胸骨旁边的这个血管，还有对称的右边的这个血管，它可以搭。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桡动脉，就是我们胳膊上的血管也可以取下来。当然最经典的还是左侧的一根动脉加上腿上的静脉。一般来讲动脉来讲它的效果会好一些，动脉它的10年的通畅率可以超过90%， 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动脉的血管这个弹性更好，是吧？ 对对对，因为它的血管的材料，就是它的两个血管的结构和功能都不太一样。静脉血管它主要承受的是静脉压力，静脉压力是很低的， 很低的， 对，只有几个毫米汞柱。但动脉压力很高，比如说我们血压120-160，那么它就要承受120的这种压力，所以它是比较适应这种动脉血流的。但静脉血管你搭上去以后，它本身是一个低压的，然后你把它放到一个高压的一个地方去，那么它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就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慢慢就会一些病变。所以到10年的时候它的通畅率只有60%-70%。换句话说，10年以后有接近一半的这个静脉血管就慢慢就闭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有人会问啊，说这个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能管多少年？原来早年间就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还曾经听有一些，那将来您简单跟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搭桥的这个手术史，因为这也是全世界的医生不断摸索、不断前进，而且现在与时俱进的这样一项技术。据早年间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国内找这个动脉就特别难。首先这个技术就很难，就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动脉它承受的压力本身就非常大，要截取一段这个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风险挺大的一件事情？ 从国内来讲，阜外医院是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的动脉第一例的动脉搭冠状动脉搭桥，也就是搭桥手术，大概是1970年，我不太记得1976还是78年，是我们医院的郭家强院长他做的中国第一例冠脉搭桥手术。那么后来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嘛，也中断了几十年，因为文革这方面的原因，技术发展中断了几十年，也是后来发展也是基本上早期还是以静脉为主。事实上搭桥手术的最开始在国外发现它是搭动脉， 搭动脉的， 对，它是把一根动脉搭上去以后，发现这个血管通了，病人的情况好了，然后就一直搭动脉。我们最开始因为动脉这个取材确实需要一定的技术难度，因为动脉它的管径非常的细，它只有2毫米左右在我们身上，所以要把这个动脉游离下来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就是您说的游离，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把它剥离出来，是吧？就是可以， 对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 可以这么理解。 要把它完整，然后没有损伤的 玻璃出来， 对、 哎，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其实静脉来说更好操作，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对静脉来讲，因为它就在腿上比较表浅， 比较表浅， 而且它比较它周边的组织也比较少，所以操作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 嗯、 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您是一个。工作3年的大夫5年的大夫、 嗯、 早期就是取静脉开始， 嗯， 慢慢训练以后，然后开始取动脉， 嗯， 取动脉以后后来开始当主刀，当然是有这么一个培训的过程。 是，这也是医学不断进步，就是医学的这个手术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啊表现，是吧？ 对，第一是难度越来越高，第二就是它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重要。 嗯， 就这个动脉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这个静脉的重要性。 嗯， 因为它这个动脉，第一它管的时间长，第二他管的血管非常重要， 嗯， 所以说导致了他这个第三来讲，他这个确实操作难度也高一些， 嗯， 所以导致这个血管的重要性会最高 最高啊。那有没有患者直接问张大夫能不能给我全搭成动脉的这种有这种要求吗？ 有，可以做全动脉化的搭桥、这也目前也是国外的一个趋势。 嗯， 但目前从国外的各项的研究来讲，全动脉化搭桥就是它到底和我们经典的搭桥相比，是不是一定有非常显著的差异？目前还学术界上还是有一些争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对于病人的条件也是有需求的 要求哈。 对，并不是所有病人的那个冠状动脉的病变特点都适合，所以说对某些特定的病人，全动脉化搭桥是一个可以尝试的一个技术手段。 嗯， 理论上讲可能会比经典的大小效果也好，但并不适合于 所有人啊。 对 对, 对， 就看那每个人的这个血管情况到底怎么样。 血管，对对对， 是吧？所以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哎呀，现在医学进步了哈，现在我们这个动脉搭桥应该说效果更好，就医生的说愈后更好。我使得，比如说我今年还很年轻， 嗯、 我希望以后20-30年的这个生命还能继续延续下去，没什么问题。这不是说我想当然就可以的，是吧？ 不能完全想当、 嗯， 但是可以尝试的一条、 嗯、 一个途径。 嗯， 但。就是对冠心病的病人来讲，就是他的远期的生存率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桥血管的通畅。 嗯， 有些病人，桥血管闭了，但他还 活着，那没问题， 因为他可能有侧柱循环什么之类的。 嗯、 那有些人桥还是通的， 嗯， 但是他也有可能有别的问题出现，这是单纯心脏， 嗯， 还有其他脏器的一些变化。所以说这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但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影响因素。 嗯。 所以说桥的通畅率和远期的这个存活率并不能完全一致、 嗯、这个还不见得 完全一致、 哦、对对，因为我们原来以为比如说因为有一些支架的手术它做完了之后可能立竿见影、啊、搭桥可能我们理解为更立竿见影一些哈。 从立竿见影的角度讲、因为它都是马上这个血流 就通了 、嗯、 从心脏的缺血解决缺血这个问题来讲都是立竿见影、 嗯、 主要是它大小手术相对于创伤要大嘛， 创伤要大， 要开胸，要全身麻醉， 嗯、 啊，要取那么多血管， 是， 对吧？然后可能要做体外循环，那、术后的恢复可能是时间要长一些。 嗯， 那么支架是一个相对 微创的 啊，它只需要局部麻醉、 嗯， 在 X 光下去操作， 嗯， 它对病人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嗯， 所以说如果在首选，那如果说我病情比相对轻的话、 嗯， 也没有其他的合并症。那么首选还是要做支架治疗、 嗯、 确实这样。 是。 但是不适合做支架的那么 再做搭桥哈。 对，外科手术永远是最后一步。嗯、 最后一步、啊。 对，因为你创伤越大也可能越靠后。 嗯。但是好像这个搭桥的技术现在这两年也是发展特别好哈。很多人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好像这个精神面貌身体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觉得特别的好。那现在目前来说搭桥的这个手术有哪些常见的禁忌症吗？就是因为有一些这样的愿望，看到别人家可能做完了这个搭桥之后效果特别好，同样都是冠心病，那是不是我也能做，就肯定能做。 是，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做这个手术有评估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专业上叫适应症、 嗯、 适应症其实就是说你应不应该做这个手术，对吧？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能不能做这个手术、 嗯、 对吧？你的身体条件，你的心脏的情况能不能做这个手术，那就变为另外一个话，就是有没有禁忌症了。 嗯， 禁忌症一般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一个是心脏本身的一个考虑，如果说你弥漫性的血管病变，然后你想搭桥但没地方搭了， 就没有地方下、这个、 没有地方去挖去把这个桥给架上去 了，架起来 这是一个问题。比如说你远处的血管都非常细、 嗯、 都细于1毫米，那这种你就没办法搭了、 嗯、 你即使搭上去它很快就闭掉了、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你的桥在哪里、 嗯、 你有没有血管材料， 那么有些病啊，因为可能就是他长期抽烟， 嗯， 长期喝酒，那全身的所有的血管都有问题， 就是全身没找不来做好的血管， 就是、找不来血管，然后去做一个桥的材料， 嗯， 那么他没有动，他颅内动脉是闭的。 目前还没有人工这个能够替代， 对，因为它太小了，太细了，人工的血管就没办法替代、 嗯、 一般三个毫米以下的血管，它人工血管还没有很好的技术、 嗯、 这是第二个问题、 嗯、 就你的材料不行。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本身的心脏的功能如果太差、 嗯、 你没办法去耐受这个大小的打击、 嗯、 那也不行。比如说你的心脏的收缩功能也很差、 嗯、 心脏变得很大，稍微有风吹草动心脏就停了、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做大桥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嗯、 再有就是你身体的其他的 脏器 的功能、 嗯、 比如说脑袋的功能，那你脑梗了，严重的脑梗、嗯、那么做手术以后它也可能 再次出脑梗或者是脑出血，这是要命的、 嗯、 或者你有严重的肝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 嗯、 或者是肺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你就没办法做这个大手术、 嗯、 不说是大桥，你其他的手术都不能做， 都不能做、啊、 对，所以就导致你就不能，你应该做，从医学角度应该做，但你不能做、 嗯、 就是没有这个条件去完成这个手术， 嗯， 主要是这么几点。 所以您看您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手术其实适应症哈有，然后禁忌症也有，就是有些人的可能身体条件， 对对对 啊，他不能够耐受这个手术，是吧？ 所以说你住院以后、哦、我都是做了造影，然后我为什么还做其他的检查呀、 嗯嗯， 住院以后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 检查， 就是要看你身体的其他的脏器的功能能不能耐受这个手术、 嗯、 所以是评估一个禁忌症的一个过程。那你早期做冠状动脉造影、 嗯、 是评估你的适应症的过程，就是这两方面都要综合的考虑。 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这个手术之前的术前检查非常的重要哈。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这个住院包括检查可能也比较麻烦一些哈。 对， 我们大家能够理解，因为一旦我们中间这个如果哪个环节漏了，这可能后边风险非常大。尽管我们不会漏哈，就是现在有这个操作规程，这些该有的检查都会检查。这就是为什么今后我们对于这个预后有一定的保障，是吧？ 对， 嗯， 对对对， 这个手术如果只搭一个桥的话，一般情况下不出现任何其他的意外风险的话，多长时间能做完这个手术呢？ 如果是搭一根桥的话，往往就是我们所谓的前浆支出了问题， 嗯、 需要搭桥。如果是其他的血管出问题，往往我们是不需要做手术的。 嗯， 如果你是要搭一根桥，那肯定是前浆支， 嗯， 就是心脏最重要的一根血管。那现在如果做前浆支，单纯的前浆支，我们可以做小切口， 嗯， 就做微创，大概。伤口就是五个公分左右， 嗯， 一般的大小手术要把前面的 胸 骨都要打开的、 哦、 那么这个我们只需要开一半啊去做这个操作， 嗯， 这个过程大概得三个，整个从进手术室到出来大概三个多小时、 嗯、三个多小时。 对， 那复杂的有搭多少桥的呢？ 复杂的六七根的， 六七根的， 六七根的有、 哦、 对，因为比如说它窄的地方比较高、 嗯、 那么其他它的分支血管有很多、 嗯、 然后又比较粗都能搭上，那可能都需要，有可能都需要去处理它， 嗯，所以这个时间可能就会复杂的时候 就会比较多，一个吻合口可能会多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嗯，一个多要十多分钟是吧？ 对、 嗯、 你多做一个口可能要多十接近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张大夫一块来聊有关这个搭桥哈。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手术当然是件好事哈、 嗯、 就是我们尽量的还是希望今后不得这个病哈。像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不是引起就是做手术做这个搭桥手术跟它是一个必然的这个直接的关系？ 也不是，因为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嗯、 第一个就是说也是看它的程度的如何、 嗯、 那么有人可能他到70岁80岁他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嗯、 但是他狭窄的并不厉害、 嗯、 可能只有50%狭窄60%的狭窄，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药物保守治疗就是可以的、 嗯、 那有些人比如说我们现在体检做的比较多、 嗯、 可能我在50岁60岁我发现有点问题了，我发现有点狭窄了、 啊、 这个时候我可能特别注意了，我可能要控制我的血压 饮食、啊、 对各方面的一些去控制、 嗯、 然后抽烟喝酒都戒了、 嗯、 这种他如果病变这个进展的比较慢的话、 嗯、 那你可能通过药物治疗就是足够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虽然窄的比较厉害但我症状不明显、 嗯、 我是一个稳定性的心绞痛， 就是不会老特别的犯、是吧？ 对，比如说我通过吃药我控制的非常好、 嗯， 那我就没必要去做这个手术、 嗯、 我吃药以后我基本上就不犯病、 嗯 啊、也没有出什么任何的危险、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吃药就是足够的、 嗯、 并不需要去走到最后一步， 走到最后一步， 对，关键是得早发现， 早发现， 早发现有点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生活方式得调整、 嗯 就是现在大家都算是比较注意了，抽烟喝酒啊 熬夜啊、 嗯、 高血压、血压的控制、血糖的控制，以目前的医疗条件，如果你发现的比较及时或者自我调整的比较好、 嗯， 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是要走到大桥这一步的。 嗯，那您说早发现啊，多说两句，做个比如定期的心脏彩超是就可以了，还是真的要做个冠状这个造影？ 彩超目前来讲还，因为彩超主要是看的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啊嗯、 它对心脏的血管它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 、 哦， 所以单纯的彩超检查不能够发现冠心病、 嗯。 但如果你曾经有过心肌缺血或者心肌梗死， 嗯、 那你心脏的室壁运动可能会有问题。 嗯、 它可能作为一个提示，说你的某一阶段的心肌的活动有问题， 嗯， 是不是有缺血，提示你曾经，有过这个心肌缺血的这个表现， 嗯、 然后你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是它的一个意义所在。 嗯， 另外一个，目前说，如果我们现在体检，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都血糖都很高了， 啊、 或者我偶尔会出现一点症状了、 嗯，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高度怀疑，那你是不是冠心病了、 嗯？ 这种情况下，作为诊断来讲，我们也有无创的检查，冠状动脉 CT，、 嗯、冠状动脉 CT 是吧？ 对，现在它的那个检测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嗯， 基本上他说有的话，基本上就是有。 嗯， 哦，它是一个。阳性诊断率很高的，如果他有问题、 嗯、 那肯定是有问题、 嗯、当然有可能会漏是吧， 他说没问题基本上我们就不太考虑了， 不太考虑了、啊、 对，他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能如果结合您的症状、 啊、 然后可能 就要做 造影去进一步的明确了、 哦、所以这个冠状 CT 其实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对 是吧， 它会比较快、 啊、比较快 比较方便 是，所以现在我们随着这个体检当然可能有些没有这个项目哈，但是我觉得如果您是一个高危人群啊，就像您刚才提到您本身就三高，然后心脏经常不舒服， 对， 可以， 然后又有家族史， 又有家族史， 比如说爸爸妈妈、 啊、 或者兄弟姐妹、 嗯、 有这么一个冠心病的家族史、 嗯、 那可能你就得稍微注意，然后去专业的一个心脏医院去做这个检查。 嗯，现在三甲医院是不是也能做这个？ 都能 做，都能做 检查 是吧， 都能做， 检查都能做哈、 嗯、 当然治疗起来包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确诊，这可能得找专业的大夫来进行评断评判是吧，最后来怎么做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阜外医院的心脏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张昌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哈，和大家简单来聊了聊有关这个大桥手术。当然关于大桥手术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张大夫，那么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在明天将会继续和张大夫一块来聊天，来聊聊有关大桥手术，也希望张大夫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 没问题，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